王刚，监制丛林、张静民、汪良，节目编辑制作沈红。此节目由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。